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金音商商的钟，清脆温润的磬，穿云裂石的笛，震动八荒的鼓，伏羲制琴瑟，女娲造生簧，古乐在上古传说里，伯牙玉子期，嵇康会阮咸，古乐在文人高士的精神田园中。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华文明与古乐相伴而行。中国最古老的乐器究竟是什么做的？鸣金收兵的金究竟鸣的是什么？礼乐之邦，礼与乐究竟是什么关系？本期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一起阅读古乐之美，一起感受余韵悠长的中国古乐文化。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经典之门，跟您聊聊余韵悠长的中国古乐之美。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作家，中国好书文津奖获奖图书古乐之美的作者苏红月女士。欢迎苏红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米夏你好，我是苏红月。 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之前介绍过他的一本书，叫李叔同啊，纪传体小说，特别棒。那还有一位嘉宾呢，大家可能也很熟悉，这就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也是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刘莎。欢迎刘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特别高兴啊，换了一个频率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书。 对，都是有文化的主持人。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互动题目，我们说古乐之美啊，就是中国传统的礼乐。那么我们过去有一个词儿叫鸣金收兵，就古代战争不打了，鸣金收兵。我们问题是鸣金收兵的金指的是下面哪个选项呢？有四个 A 锣 B 钟 C 鼓 D挠。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我们的问题是鸣金收兵的金指的是下面哪个选项？ A 锣 B 钟 C 鼓 D 挠。刚才片花中说到了这样一个词儿，说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啊，我们就想问问苏红月，因为过去大家知道孔子教授学生是分科的，一共6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这里面就有礼乐了。那中国礼和乐它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在国家图书馆2.5小时的讲座里面讲了起码有一个小时是这个 就简单跟大家说说就行。 嗯，简单的概括说，我们李自厚先生前几年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叫由巫及礼，由礼归人。 这啥意思？ 对，这啥意思？巫，对，我们先来说啊，这个由巫及礼就是我们的礼文化在我们中国的上古先民那么多年的生活经验中，这很多事情是我们都是先从沟通天地开始的。那么最早的时候，这个巫文化，尤其是我们经常说巫师巫师啊，可是我们之前的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开玩笑，就说你们知道什么叫精英知识分子吗？精英知识分子在我们上古时期其实就是巫。对，巫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第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能干什么？他们能观星象。他们能治病。因为我还同时研究这个早期古汉字。在这个有好几个字他们在我们的古写里面，比如说从经文里面我们就能看到有好几个字，因为甲骨文它是另外一种图像的文字了嘛，然后到经文里面就看得更清楚了，他们是和巫有关的。比如说灵，我们今天说灵山，那么以前就是说有巫，就是上升接天引地的山。那么这个灵，为什么这个灵的繁体字中间有三个口呢？它下面是个巫，对不对？那么这个口就代表他们念助道词。这其实就是乐的一部分了。就是乐的一部分了。那么还有比如医生的医，曾经在经文里面出现过一种下面是有巫的写法，还有下面是有这个酒的另外半边有的写法。那么酒这个字和巫这个字和医有什么关系呢？医用酒给伤员把箭头拿出来，拔下来之后有个手的指示符号丢在一个框里边，这是一个早期的医字。那么医是巫的一种分工。就包括了，那么还包括了什么？还包括了我们说就是求雨，最最简单了， 就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具有专业技术职能的这种， 具有职能的一般人干不了的。我们就说还有一个就是古代圣贤皆大巫。 古代圣贤皆大巫。 古代圣贤皆大巫。所以说这个巫文化里面其中有一个就大集合和小集合的关系，就是巫舞巫乐。巫舞巫乐，我还曾经有一次在这个时代美术馆和央美的这个人文学院院长尹基南先生，我们做过一个对谈。我们当时这个讨论的题目其实是讲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音乐空间。我们今天说坛台，祭祀坛台，对吧？有天坛，有地坛，有乐坛，有祭天祭地祭鬼神。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词叫歌台舞榭。怎么就变成歌台了吗？因为从于神到于人，从敬神到于人，所以早期的这个祭祀的场所也就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音乐空间了。 最古老的音乐空间，我们用音乐一开始和神交流。 和神交流。 和上天交流。 用很多东西和神交流。那么音乐是包括是其中的一种，那就是一个声音的艺术嘛，声音的语言。在这个由巫到礼，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巫文化，其实我们的就是礼文化早期的前身就是巫文化。那么史前文化就是巫西文化，这些巫西他们又是原始部族的一个精神领袖，又是神的化身，又是神的使者，是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媒介。那么他们还是很可能还是创造克服祭祀时代的这个圣人智者。所以从这个由巫到礼，那么孔子说这个周代的礼来自殷礼，殷代的礼来自夏，那么就是殷殷乎三代五从周嘛，五从周。那么他周公治礼作乐，把前代的礼集大成，让他系统化。所以当礼完备的时候也是乐完备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来，刘莎姐总结一下。 不能这么说总结啊，其实今天特别高兴啊，能够光临米夏的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刚才呢苏红月呢也谈到了关于礼啊，关于乐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位嘉宾有分工，特别高大上的那些，特别有知识的那些呢交给著名学者苏红月女士来处理。 负责回答问题。 更高大上的交给刘莎啊。这咱俩是同行啊，就是我只能是把一些比较通俗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刚才我们谈到了礼乐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在 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那么并不是像现在我们大家，我们打开收音机或者您在网上您点播打开文化之门就能够听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在很古老的时候，比如说像音乐也好，像刚才我们谈到一些有文化，比如说就是字，就是认字，更别提你用玉器用金器了，并不是说普通人你都能够接触得到的，可能你压根都看不到。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月呢，它是最原始的时候，为什么说它和巫有关系？谈到巫大家应该不陌生啊，现在我们说有些迷信活动，你求个雨呀，或者你算个命什么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巫呢就像刚才苏红月女士谈到的，是和神对话的人。 嗯， 那么巫呢是沟通了神和人之间。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月呢，在最古老的时候，那些巫师，苏公院是不是巫师在那儿敲个鼓啊什么的？包括现在很多人，因为清宫剧特别流行嘛，萨满教，对吧？然后在那儿各种各样的那些不论是 舞蹈啊，或者是他的那个响铃啊， 没错， 都是一种月的体现，是吧？ 对，再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火的，一说《芈月传》啊，大家想起来孙俪主演的，她在里面其实跳了一段舞，在楚国的时候，当楚国公主的时候，那么那段舞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她当时穿的特别漂亮的衣服，然后她是代替她的姐姐去跳舞的，而那段舞实际上是古代的一个礼仪，而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通人说的说啊，我买个什么这个演唱会的票啊，或者说我买一个什么演出的票我就能够看到的。 嗯， 只能说现在有打开文化之门，大家特别幸福。 好，下次还请你啊。这个节目开始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我觉得我们听众特有文化啊。我们说的是古代战争，鸣金收兵，发一信号我们不打了，要回去了。那鸣金啊，这个东西肯定是传播比较距离比较远，声音比较大的。这金是什么 ？A 锣 ，B 钟 ，C 鼓 ，D 铙。要我绝不选鼓，我得选一个带金字旁的，对不对？我们听众有的特别厉害，他们答上了另外一个这个乐器，一金字旁加一正，是念筝吗？ 筝。 念筝啊，知道这个筝，知道这个筝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们其实正确答案和这个筝长得非常非常像。如果你现在方便发微信的话，可以给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鸣金收兵”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发上去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就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图片呢是苏红月自己画的，她的字 这不是我自己画的， 不是，那字是你自己写的是吧？ 字也不是我写的， 这就是虽然。字儿和画都不是苏红月画的和写的，但书里内容绝对是苏红月写的。 它是这样子，就是书里面这个配图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介绍一本像古代和乐器有关的书，会有很多博物馆的图啊，会有很多图。但是这种图的话来，就不太好统一它的拍摄质量。而且还有一些是失传了。 对， 比如说像胡家，那么它有各种演变的形式，在这个演变中有几种就已经你线上博物馆咱们都找不着。那怎么办呢？怎么去统一整本书的这个风格呢？于是我就把我能搜集到的这些资料，比如说有原型的，像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磬，它是有原型的。那么有一些没有原型的，我们就根据一些过去的绘画一些东西，然后请的是中央美院的这个书法和国画的一个负责这个替我把我的那些解释词给写上去，一个负责就是把它用这个白描的方式给它画上去。那么用的纸呢是一种民间的手工的麻纸，看上去就是很泛黄，有点斑驳的那种感觉， 有点古旧的感觉。 对，这样的话形成了整本书的统一。还有一个好，就是还有一个就形式上是我们采取了，就是这个可能我不说大家可能联想不到，就水浒叶子的形式。 水浒叶子 108将 啊， 水浒叶子就三国的时候画，有陈洪寿 统一模式的， 明代的陈洪寿画过一套水浒叶子， 就是画的是 水浒传里面就108将。那么我们这边就60多种乐器呢，也是用了这个形式。所以就是我个人的觉得是，虽然是写了这么多乐器，但是它是我们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英雄谱。他们每一个乐器都像一个人，有生有死，有繁荣有衰落。 对， 有的现在还活着命比较长，有的我们已经听不到他的这个声音了。所以，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印证、见证、伴随甚至引领这个时代的这么一个很光辉的一个形象。 64种乐器啊， 对， 中国古代的乐器。 就是英雄谱嘛。 《古月之美》这本书获得了2016中国好书和文津奖啊，非常的不容易。 哎，透露一个小的秘密啊，大家如果拿到这个《古月之美》的话，我先问一下米夏，你觉得你特别认真的看这本书了吗？ 我当然认真看了， 当然认真看了。 我看书还画，我跟你说，那个我先把题，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说这个古代明金收兵。金指的是什么？罗、钟，还有鼓，还有铙 ，A、B、C、D 四个选项。其实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录音，因为时间实在是有点紧，我觉得现在放给大家听好不好？因为我们上半时段说的是金，中国的乐器啊，古代乐器有了八音分类法，是吧？金、石、土、革、司、木、刨、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金的代表那就是刚才宋红月说的曾侯乙编钟。我们这段录音呢是1986年在湖北省博物馆当时采制的录音，当时是凌晨，选一个比较静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去听一听2000多年前这个编钟的声音。我们来放一段啊。 曾侯乙编钟音响记录，采录单位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唱片总公司，1986年3月29日凌晨2点开始，室内温度18摄氏度，再录国产音叉 A 等于440赫兹。上层第一组，该组共有钮钟六件，上一一正骨音，侧骨音，下二七正骨音，侧骨音，全套中的最低音为下层一组第一钟正骨音，全套中的最高音为上层一组第一钟侧骨音，全部咏钟音域共跨五个八度，中层第二组，该组共有五枚咏钟12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聊古乐之美。刚才放的那段录音编钟的声音啊，是1986年3月29号凌晨2点在湖北省博物馆采制的，这样的声音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来到了我们耳边，我们觉得依然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清脆。那刚才录音里头如果没听错应该是夏青老师吧，他就说正骨音侧骨音啊，他敲的是编钟的哪一部分啊？为什么叫正骨侧骨？这个骨是什么意思？ 对，它这个鼓是中上的一个部件叫鼓。我们因为今天大家看不到图像嘛，所以我只能简单的就是尽量用我的语言能描述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的钟啊，是合瓦形。什么叫合瓦形？我们记得瓦片是什么样，一个瓦片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它有一定的弧度， 有一个弧度，对吧？好，这个鼓出来的，我们说这一部分，现在就很形象了吧，你可能一会儿就知道什么叫鼓部了。用鼓出来的这一部分，然后两个瓦片 合在一起 、是不是我们一个钟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过去的钟，这个我们就说，哎，这个钟是什么形状的呢？那么我们标准一点的说法叫合瓦。所以这有点专业。那么如果你不说，你会说，哎，它是个橄榄形的。 是啊， 这就是有点， 你看那剖面它就是个橄榄形。 对，它是个橄榄形。但如果你说合瓦的话呢，就显得你 很专业， 就更懂了一点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因为我还有一个，除了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我还研究汉传佛教，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关于这个金啊，我就拓展了一些，不是金属土革丝木刨竹嘛，是我们西周就是周礼里边就是八种材质的分类。那么在金里面，我还加了一个四钟，其实这个四钟就不是我们来的，是随着这个佛教。这个东传 就是寺庙里挂的那个钟 啊， 你看它的口径，它的直径是圆形的， 是圆的，是圆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钟是合瓦形的，是合瓦形的。那么鼓部正鼓音侧鼓音，正鼓音侧鼓音是这样，在这个钟的这个下缘的这个部位，如果你在这个下缘的中心去敲一下，这个是正鼓音它鼓嘛，然后它两侧这，那么它是合瓦形，两侧就会有点像尖尖角了嘛。 对， 两侧的这个位置再敲一下的话，这个下侧部的话，这个侧就是侧鼓音，所以增厚与编钟一钟双音，它的正鼓音和侧鼓音它是它是两个声音，所以它合在一个钟上。 它应该哪个更高一些呢？ 这就是非常神奇，因为它每一个钟的这个音列、 都不一定哈。 你听刚才他说的，它的侧音，它测是这样的，整个增厚与编钟，最低的是下面的甬钟，中期越大，它的 声音就越低， 对对对。这个声音就越低，然后它传的就越远， 没错， 传越久远。那么它的，而且它的这个最低的这个音呢，是在这个，因为它这个鼓是分几面的嘛，是短边那一面是上北下南，应该是西面，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因为湖南省博物也去了很多回了，库房也下过，它是应该是西面，就是它最下面一层，靠近这个梁柱边缘的应该是第一个，是它的这个最低音。那么全钟60多件钟的最高音是它上边的那个钮钟，是那个小的，也是在这一面，也是这个，因为它按序列嘛，就从这一面然后到那一边，这声音它最高音是那个音，所以它这个钮钟是一种小钟。钮钟为什么叫钮钟？这上面有一个小钮，钮状，钮状可以吊悬的。那么下面的甬钟呢？它上面的就是它就不像一个钮啊，它是一个我们今天看就像一个直把，就像一个直把。那么还有一个词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解释用10秒钟给你解释。 10秒钟就是我们说的经常说一个字，就是我帮你从中感旋一下。感旋，感是一个部件，旋是一个部件，感旋合在一起就是挂钮中的、那个。 是感旋吗？不是斡旋吗？ 那个部件。 来，我再把那题重复一下啊。鸣金收兵的金是什么？锣钟鼓铙。如果你现在想知道正确答案，就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4个字“鸣金收兵”，就可以看到正确答案的图片。那究竟“鸣金收兵”的“金”鸣的是什么呢？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和您聊古乐之美。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金明的是什么呢？就敲的到底是什么呢？ A 锣， B 钟， C 鼓， D 铙。我看看大家，这个 大家答案我觉得还真是挺平均的，也就什么都有。 对，就是势均力敌，当然选鼓的人很少了啊，就是这个打鼓肯定是出征是吧。那另外三个带金字旁的，我们今天姑且他说他是乐器啊，那到底哪个对呢？我觉得有的听众特别厉害，比如说赛啊，比如说林立，刚才还有一个李星宇，他们都答的是 D。 那么 D 是正确答案，就是铙，其实是鸣金收兵的那个金。那么铙长什么样呢？大家可以回复鸣金收兵四个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一张图片，那么是手绘的，就是铙的这个样子。那像菩提树、小李还有横线，他们都说其实是筝啊，这就非常专业了，进入了另一个层面啊，就是金字旁加一个正啊，摆正了正点的这样一个正。那么铙和正到底是什么区别？为什么鸣金收兵鸣的是铙而不是锣和钟呢？我们让苏红月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朋友说应该是锣，锣声多大呀，是吧？当一敲就别打了。 我见过耍猴的敲的是锣。 那么给猴鸣金吗？ 锣是后来的事情了，锣是比较晚出现的，在《周礼四经》里头是没有锣存在的。 我如果大家不方便发的话，就说说这个铙长什么样。 对， 对，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不是锣啊，它不能、肯定不能说不是锣啊，就是说我曾经还有一个小说叫《道国》，这个《道国》的是讲的是这个东周时期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齐姜趁醉潜伏的故事。在这个小说第一页我就出现了一只锣 啊， 用这个锣让这个故事拉开。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出来质疑我说，哎，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一个锣？这个时候是没有锣的，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小说， 这是一个虚构的， 这是一个虚构的小说，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所以我就故意放了一个当时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可惜的是，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给我提出这个。所以首先不是锣啊，那么说真的。这个读者朋友，我觉得很了不起， 是 因为真是也是一个对的答案， 也是一个 对的答案， 真是对的答案， 不能说是完全。当然我们在这里面肯定是标准答案是铙，对吧？ 铙和铮长什么样？你先说。 他们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状若小钟，有一个柄，一手执柄，一手执锤，敲击口圆而发声。他们的使用的场合呢？这个。和其他的这几个，其实他们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周礼中啊，他们一定也是有各自的相同，也有各自的不同的。那么真用在战场上，它也有一个作用，是随军行停。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标准答案还是铙呢？我们说随军行停，这个大军到这儿，大军到那儿，随军行停。那么铙为什么是铙？是在这个战争中鸣铙退兵，所以这我们就知道差异了吧。它也是一个管行止的，但是这个是在战场上以金铙止鼓，鸣铙退兵。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周礼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叫他们战场上是金鼓齐鸣的时候，我们说金鼓齐鸣就不光是这个鼓在，而是其他周四经。周四经那么有淳于，淳于呢， 这都是过去的。 哎，淳于我们在博物馆现在还能经常看见吗？就是像一个花盆一样的，这个上面有的时候有雕了一个兽，雕了一个兽，比如八国的淳于，八人从虎，它上面就会雕一只虎。那么真铙铎 哦， 真铙铎， 就这是四个，其实一起敲， 这是四个，他们是以精纯合鼓 哦， 以精纯就来配合这个鼓的节奏。那么以这个精真节鼓，那么这个合鼓和节，我们就有了一个节，就是行止，这么一个以精和节。那么以精铙止鼓，以精铙止鼓，这个就是鸣金收兵的意思了。以精铎通鼓， 所以这就是很细致的了。 这每一个词，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这个这个意义。那么掌教这个周六鼓四经的这个四经的这个人呢，他是听命于土地和政教的一个最高长官，就是大司徒。 就是这个铙，如果您没看见图片啊， 就是有点像你，比如说你拿一钟把它倒过来，这个东西它不是在战场上滴了着敲的，它是这个朝口朝上，把在下头，然后你当当当敲，鸣金收兵。好，就说到这儿啊。下半时段还有一道题，这个题也和古乐之这个古代乐器有关系啊。我们知道，就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它是来自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大概是8000到10000年，8000到9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的乐器，就这个乐器是吹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件乐器它是由什么材质做成的呢？有四个选项 ：A. 陶 ，B. 青铜 ，C. 骨头 ，D.石头。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质地的 ？A. 陶的 ，B. 青铜的 ，C. 骨头的 ，D. 石头的。有一个你马上就可以把它 pass 掉啊。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说说刚才放的一段录音，非常珍贵，来自1986年湖北博物馆啊，就是曾侯乙编钟的这个声音。那么它穿越2000多年前来到我们耳边的时候，依然非常清脆，非常动听。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啊，钟鸣鼎食。看这古装电视剧啊，就觉得哎呀，你看人家钟鸣鼎食。那钟鸣鼎食究竟是个什么意思？要问问苏红月。 有钱。 别问刘莎。过着这个钟鸣鼎食的，我就知道锦衣玉食，这钟鸣鼎食可能这 level 要更高了。 有身份。 啊、哦，有身份， 有钱，有身份。 我觉得你说这话的时候都起了范儿了。 对对对对对， 啊，钟鸣鼎食啊， 钟鸣鼎食，它是这样，就是说天子诸侯在大宴宾客的时候，在殿庭之内，乐人击钟奏乐，主宾叫列鼎而食。 哦， 鼎簋，我们就什么是老九鼎配八簋，这个鼎簋都是青铜的石器，有各自盛装不同的作用，和钟和磬。那么曾侯乙不仅他那边有一套编钟，他还有一套编磬，成对应的关系。因使用者的等级不同，在形制上他们有相应的匹配。虽然我们说天子就是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那么但东周乙将呢，他这个数量和种类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祭器的数目呢也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这个祭器，包括曾侯乙编钟，他们这个因为他下葬的时候就属于祭器了，他是祖显了这个主人生前的荣耀，还希望就是古人视死如视生，希望在去了那另外一个世界之后也能够享受他生前的这些东西，并且他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说曾侯乙编钟的这个编列的这个数量啊，是不是乐籍，是不是祭乐。但是呢这个钟鸣鼎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在曾侯乙这个墓里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就是非常就是真实的体现了。因为曾侯乙墓出土的所有的乐器都在他的墓室的一个钟室。这个乐器出土的这个钟室可以说是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地下音乐厅。有钟有磬，在他因为这个房子是四壁嘛，他真的是和一个现实的房子啊，它有点像，就是他有四壁。和编钟相对的这个东壁呢，和紧贴这个南壁编钟的这个后面呢，是有一个井然有序的放的是什么呢？正因为他这个编钟不是说是独立存放的，不是说出土了以后啊一个编钟在这儿，那么这个编钟。在它贴着这个南壁的编钟的后面，它是井然有序的青铜的石器和酒器。这就看出了吧，它是一个那四壁的中间是什么呢？中间它也不是空的，中间是琴瑟，琴瑟排箫笙池。 他生前应该非常爱好，他是发烧友，我估计。 想一想吧，这排场多大啊？ 非常大。 先是有你吃的喝的都得摆，有地儿摆吧。你光吃喝这太没意思了，我一定要吃饭的时候得有伴乐，得有伴宴的，所以还 有 敲敲打打啊。应该还有一些舞蹈，只不过现在呢，考古因为出来的这些都是文物。人 青铜能保留下来， 人恐怕保留的不像青铜器那么长时间， 已经随风而去了。 其实在很多的出土墓葬里面， 有乐人寻葬的， 对， 是 有人 是伴随的这个中庆的。 嗯， 那么在他我来再继续说完啊。那么在东壁的时候是鼓，是鼓。那么在这个鼓的附近有什么呢？有一些酒器了。 嗯， 有一些酒器，比如说什么杯呀，这种杯那种杯，那么还有壶，还有壶。那么呢，在这个编钟后面呢，就是一些鼎啊、簋啊、豆啊、眼啊一些石器。那么这个布局正好就是一个钟鸣鼎食的非常 哦， 写实的体现。 嗯、 对， 就是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还得听着音乐。哎， 它其实都是有仪式的。 对， 不仅是活着这样，死了依旧还得是这样。 对， 所以前一段时间啊，就说到了啊，我们刚才在节目里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不仅仅是你听音乐，然后你认字儿，这得是有一定阶级的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啊，至少得是王公贵族啊，得是帝王之家。那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青铜器的使用，编钟也算青铜器，那必须得有规格的。所以刚才还记得吗？说的那个词儿。有规格有钱才行。 嗯，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电脑屏幕，突然发现米夏，你是不是第二道题出难了？没有像第一道题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踊跃回答。 可是我们听众，你看 Ducky 说啊，我们出的题就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啊，他专家认定它是可吹奏的乐器，那么它是什么材质的啊？这是最早的发现的有乐器实物的，就是有文物的。那么 Ducky 说，我猜应该是骨头的。你说那古人是吧，他有可能他吃完了肉，这骨头他抱着啃，他嘬的时候，哎，恰巧就吹出声来了，顺便就当乐器，然后你看是吧，那不可能说他接着写的啊，那应该不会有闲人没事抱着石头去吹对吧，是吧，没事嘬石头，这不大可能。 我觉得这个万一大家要是有闲心的话，这石头慢慢磨成了能吹出声儿的。我给大家提个醒、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时间点，就距离我们现在八九千年之前新石器时代，虽然叫新石器时代，但那时候的这个生产力的水平也是非常非常低下的。 对，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呀，没有青铜。 对，你要弄个青铜的，弄个不锈钢的，或者怎么着，那时候绝对没有。 不锈钢都出来了，这太穿越了。但是我在这里说一个、啊， 用没用过不锈钢的盆呀？你家里面？ 这个但是我不是说误导，我不是说误导大家啊，就是说当然 我不行， 我再说，我就要把答案说 了。 再有，再提个醒啊！ 我把语言重新组织一下，我就能又迷惑大家，又不公布答案。 来， 你看我这样行不行？这个你刚才说石头不能吹是吧？ 石头能吹啊，能吹。 石头能吹。 我就是说， 有石拍削，有石拍削出土，有石拍削出土。 嗯， 石头雕的排削，你想这得费多大劲？ 对， 排削一，比如说我们说削这一根吧， 嗯， 排削它得有十三四根， 嗯， 从高到低， 你非要做 雕 排削，你做一笛子一根的不就行了吗？ 石排削有石拍出土， 我觉得做一根石笛、 就是能吹的是吹奏乐器。中国最早的是什么？陶、青铜，青铜就你可以不选了啊。 嗯， 那时候还没青铜呢，就是陶、骨头、石头，你认为哪个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朋友答的是石头啊、但是横线答的是骨头啊。 希望我刚才不是对他的误导。 一定要注意 啊， 这个里面的关键点就是那个时候生产力低下，哪个最省事儿，做起来最方便，答案就应该基本上是哪个了。嗯， 那他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就现成的呗，石头和骨头是吧？那陶你还得捏吧，你还得烧一下呢，青铜就更不可能了。那节目还剩一点时间啊，咱说一个小细节，然后放一段录音，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刚才红月说他有一部小说叫《道国》，一开始是以罗开场，它是虚拟的嘛，是小说，是想象出来的。那么这个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罗讲究后来一锤定音，这个罗音呢，其实古人还把它拟人化了，分为雌雄，就是雌罗和雄罗，是吗？讲讲这个挺有意思的。 他这个其实是出自于这个清代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广东新语中说，就是做罗啊， 嗯， 其实做罗是非常非常的，也是你看这个罗挺简单，也没什么雕， 好像一张圆片， 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装饰啊，在上面也没有，但是其实铸了我们叫千锤打锣一锤定音。 嗯，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是从我们的这个 古代礼乐中来的。 比如他是这么他说，这个红铜为上，就做锣啊，黄铜次之，其身在其 肚脐眼的脐， 就是脐儿嘛，中间， 对，非常形象。就是古人有的时候他会把一些物品他看成人， 嗯， 他把你中央这个位置就说是脐，那么他说了，说是雌雄之脐，这还是分雌雄，亦无别，但先练者为雄，后练者为雌耳。他是根据这个锻炼的这个过程来到最后可能一锤定音，最后他这个声音会有所区别， 就是最后一下决定他最后的音色如何，他这意思是这样的啊。 他对，这是一个俗语了， 嗯 嗯，其实肯定不是最后一锤啊，他最后一步是冷闸定音嘛，就最后这个工序是冷锤开声，开出这个雌雄音。那么我们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也是体现我们中国人阴阳的这个观念。其实在先秦的时候说中国的就是敌啊，不是我们后来说的羌笛的笛，我们就现在只能说统称它是一种乐器叫笛。那么它也可能是箫类，也说有雌笛和有雌雄笛之分。 哦，就是把很多生活中的器物赋予了生命， 给它赋予了生命， 拟人化。 说到这一点，突然想起来，你有没有印象？咱们以前看过好多的那个中国古代历史的片子，说工匠铸剑，工匠铸剑就要祭剑嘛，最后在那个剑成完成的时候啊，还有奋不顾身的。其实同样的工序，同样的材料，做出那个剑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锣，有这个雌雄之分呢，或者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根据它发的声音不一样。其实我想，真的是同样的工序，同样的材料，就是中间某些操作有些微小的差距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声音了。 那我要放一段录音了，这段录音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就是最早的中国发现的乐器实物它是什么材质的，我们听听下面这段录音。 9000年前，一只仙鹤死去，把翅骨留在原始人的村落里，人们捧着它，耳边响起鹤群哀悼的声音。把仙鹤的翅骨凿成乐器，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一只朴素的骨笛由此诞生。它的孔排列上下不一，吹口也还没有那么讲究，但先人们用神奇的灵感创造了一种朴素的乐器，并延续发展，不断丰富，直到今天。 这是现代的声音，这是1000年前的声音，这是骨笛，有9000年的历史，是最远古的声音。 小葵一直珍藏着一只仿制的骨笛，它的范本就是7800到9000年前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1986到1987年，在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20多只这样的骨笛。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不给大家听全了。这段音频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曾经播出来的5分钟一个片段，我觉得挺好看的。其实它这里头就揭示了答案。那么最早的中国发现的乐器实物其实是骨头做的，我们今天姑且叫它骨笛，其实还不是非常严谨。它是用仙鹤的翅骨，就翅膀上的，相当于我们比如说你双手合十朝外的这个骨头就是翅骨啊。 你说的太恐怖了。 仙鹤的这个骨头做的，那么它里头是有枪的嘛，然后再给它钻上孔，这是中国最早的乐器。 也就是说它特别省事儿，只需要往上钻眼就行了，别的呢你还得给它掏空了，然后或者你再铸造都比较费事儿，这个是最省事儿的。 对，哎呀，时间太短了，最后给红月10秒钟说说吧啊。